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房产经济的颠覆者 Redfin 在传统与现代间徘徊。我会在这一年中介绍一些总部在西雅图或者研发中心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西雅图的 IT 公司。那这其中除了微软和亚马逊这样的大鳄以外，还囊括了诸多在不同领域取得一定统治地位的公司们。今天的主角是房产经济的颠覆者，二手房电商之父 Redfin。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成立于2004年的公司，在经历了十余年以后，终于在今年7月份上市，也算是苦尽甘来。上市以后， Redfin 就以每天近 10% 的涨幅天天上涨，股价从 IPO 价格起，在短短几天内就翻了一倍，这在美股上是非常罕见的。说起来很有意思啊，在西雅图这边，很多 IT 公司都和房地产有关系，那 Redfin 更是其中的翘楚。Redfin 这家公司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而不是 IT 公司。只是 IT 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于 IT 公司。要介绍 Redfin 呢，就需要简单介绍一下美国的房地产业。在美国，房地产拥有很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发达又很传统的行业。美国的民众要买房，只能通过买方代理去购买，那卖方同样也只能借助于卖方代理。虽说啊，有着自主买卖的可能性，但是代理和代理的交易依然是美国房地产交易最主流的方式。作为代理们，买卖双方各提房屋交易价的 3% 作为服务费。房主卖房需要把房子挂出来，买方则要能看到房子挂在哪里。然而，除去那些服务于同一协会啊，有着内部数据交易平台的代理们，在2004年前后，普通民众要想靠自己找一找市场上有哪些房子在卖，是不能避开代理的。那时至今日，由于有了 Redfin， 有了 Zillow 等公司的出现，当初那种不可能的事情早已是明日黄花。 Redfin 由创始人大卫·伊瑞克、迈克尔·道赫蒂和大卫·森林格创建。 Redfin 公司最初的想法来自于伊瑞克，他痛感买方不便，并有感于美国落后的房地产业，作为有志青年决定改变买方难的局面。之后啊，他毅然决定从有着大好前景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退学，进入软件开发行业。那和好友道赫蒂啊，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电子工程专业的人，一起开创新一代房地产公司。他们的想法非常简单，那就是要从落后的世界向电子化转变。那在一个地图上，把挂出售卖的房源信息都可视化，让买房的普通大众可以很方便的搜寻和买到房子。这个想法也许今天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在当时可是异常先进的理念。那先进到什么程度呢？那他们的理念早于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谷歌地图的出现。所以用地图来显示房源信息，通过基于网页的服务来达到快速搜索找房的方法，在2004年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壮举。先进理念的背后需要一个好的技术实现。坦白地说，两位创始人显然都是软件开发的小白，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他们的想法。那这个时候，第三位创始人塞林格就出现了。这位在进入 Redfin 之前，在亚马逊做过数据挖掘研发部门的负责人。2004年，西雅图地区高大上的 IT 公司还是微软，亚马逊还不像今天这样是个庞然大物。那时候的亚马逊的领导当然也不如今天这样瞩目。所以啊，找一个进来做创业公司远比现在要容易得多。那这三位是如何结识又如何聚到一起去的呢？真实的故事已经不可查了。但是不管怎样，塞林格选择加入并成为了 Redfin 的 CTO， 顺利的帮助公司把这个想法落了地，使之成为产品。任何一家公司都是要赚钱的， Redfin 也一样。然而和使用地图与互联网提供搜索的想法不同， Redfin 赚钱的途径就不是那么先进了。Redfin 和其他所有的房地产相关公司，比如 Zillow 都不同。那其他公司主要靠广告来赚钱，而 Redfin 这家公司本身就是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它通过雇佣代理作为全职员工，帮助用户买卖房子，收取佣金来实现盈利。我想着啊，很可能是在2004年的时候啊，刚从学校毕业的几位创始人并没有理解到广告的魅力，终是被当时固有的认知禁锢了，那进而后来让 Zillow 这样的公司有机可乘。那前文说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买方和卖方的经纪都会抽取 3% 的交易费作为手续费，那在传统公司里，这就是经纪的主要收入来源。而 Redfin 的经纪啊，因为是公司的全职员工，他们拿的是固定薪水，那不管买卖多少套房子，3% 的手续费归公司，不计入他们的收入。 而 Redfin 为了能够更好的招揽客户，采用了一个大招，就是返点，把原本规定的 3% 的手续费的一部分返还给买家和卖家。比如说卖房子只需要 1.5% 的手续费，买房子也给 1% 以上的返点，这样就相当于原来的买家卖家要付更多的钱，现在就少了。加上在线的这套基于地图的搜索引擎实在厉害，这个模式啊，倒也让他混得风生水起。其实啊，这个套路其实只能在美国人的圈子里行得通，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就不行了。那中国的房地产代理啊，很早以前就开始主动给客户返点了，有的返点啊比 Redfin 还要狠，所以 Redfin 对中国人的帮助更多的是他那个无比强大的搜索引擎。只是当 Redfin 选择成为房地产代理公司以后啊，同时也就断绝了成为广告公司的可能，因为房地产代理公司是不能够通过给竞争对手或者其他人提供广告服务来赚钱的。这样一来，一个做得特别好用的搜索引擎，那无数人在上面搜房，但这些流量并没有能够变成真金白银，反而成就了诸如 Zillow 等公司。 Redfin 当初选择了这条路到底是对还是错呢？我们回到创始人，创始人们想到了在地图上显示房源信息这个非常超前的想法，又想到通过降低买卖双方的佣金来让更多用户选择他们购房来盈利，但这似乎啊已经是他们思维的极限了。公司的盈利之路走得并不顺利，于是在2005年一次融资并从麦德罗纳风险投资集团拿到了100万以后，三位创始人在2005年和2006年就纷纷离开了自己创办的公司。创始人啊，在公司仅仅待了两年也是很罕见的事情。之后呢，就是资本战胜了创业者的故事了。新加入的 CEO 格伦·凯尔曼从此开启了他领导 Redfin 的十余年职业生涯。 Redfin 在其漫长的公司发展过程中有过若干次上市的传闻，那最近一次呢是在2014年，那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早就离开公司的两个创始人道赫蒂和塞林格把公司给起诉了。那起诉的原因呢，是 Redfin 给两位寄了支票，说要买回他们手上的原始股。这两位一个有200万股，一个约有100万股。2004年啊，两位创始人离开 Redfin 的时候，他们的股票也都被行权了，但是 Redfin 保留了用40美分一股买回这些股票的权益。那这个买回的权益，如果 Redfin 的所有权发生了变更，就会失效。在2005年的一次融资过程中，新的资本获得了超过 50% 的投票权，因此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Redfin 发生了所有权变更，也就不再享有以40美分一股买回这些股票的权益了。于是啊，当 Redfin 想浑水摸鱼，在近十年后买回这些股票时，对方不干了。那因为股票已经值10多美元一股了，这个官司一打呀，自然就把2014年 Redfin 的上市搅黄了。官司最后是和解了，但是任谁遇到这种事儿都会火冒三丈的吧。那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基于 IT 服务的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有着全美国访问量最高的房地产中介经纪公司网站，它在经历了房地产崩盘和井喷之后，将业务覆盖到了美国的各个地方。官司和解后又三年， Redfin 在2017年7月终于上市，其股票上市后立刻暴涨 50%。 Redfin 的 CEO 很有自信的发言说，我们就是房地产界的亚马逊。但是在美国，人们对房地产买卖的需求啊，毕竟没有日常消费品的需求大，而手续费只是用户选择经济的诸多因素之一，所以房地产市场是不是需要一个亚马逊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 Redfin 是否能够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亚马逊也是一件不确定的事情。 Redfin 的未来会怎样，这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问题。西雅图房市啊，这几年走势非常好， Redfin 作为房屋销售代理公司，其业务发展也非常不错。在房地产的春天里， Redfin 的发展也同样进入了快车道。然而如果哪天房市不好了呢，这家公司的业务又该如何走？其实谷歌、 Facebook 和阿里等一系列公司都证明了一点，数据才是真正赚钱的东西。而 Redfin 因为是家房屋代理公司，行业规则决定它无法通过广告业务从数据里面赚钱，这是一个极大的限制。从这个角度看， Redfin 的前途尚有值得担心。